天使们在敬拜神，所以他就跟他们一起敬拜神。然后耶稣说，我来医治你，你不要怕。然后耶稣给他看好几个异象在天上，他就在那边一直的描述这些异象，我听得到，不过我看不到，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异象。那么我就把它们写下来。所以神这种非常奇妙的彰显呢，是来教导我们关于内心医治和释放这些真理。所以这些发生在1981年，经过那个医治以后，尤其是经过我的太太被祷告，很多这些邪灵被释放，吐了很多东西，也吐了很多血，这些全部是自杀的灵、谋杀的灵。所以在他的生命中经过很多这些折磨，这些很消极的那种感情思想，直到他25岁跟我结婚那一年得到很大的释放。所以我们的内心医治释放也是那个时候开始，上帝油膏我们，感谢主。所以一路上神借着我太太的生命教导我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，很多这些邪灵工作的那些那些当然是不好的那种那种捆绑。所以借助他的生命呢，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真理，也证明神的话所讲的都是真的。所以我就开始教导这些内心医治这方面。在现在我的这个喜乐之家也是专门帮助精神病，专门帮助那些孩子有问题的，很多这些气绝叛逆的事情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要拯救，是要拯救我们到底。我们接受了耶稣，接下来就需要让主耶稣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单单接受耶稣不够，接受了耶稣以后，你整个生命要赐给耶稣，让他的圣灵，让他的话语，让他的爱来把你的生命改造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过程就经过许多医治释放，很多这方面的改造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讲我的见证啊，你们当中有一些听了一部分我的见证，但是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机会，所以呢我会在这方面讲得比较详细一点。让我们先来祷告一下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主，你兴起这一群能够忠心来侍奉你，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开，能够把灵魂带进你的圣殿，让主你能够做你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你的油膏来充满这个圣殿，你来油膏你所兴起的这些领袖们、工作人员。主啊，你会来使到每一个信徒都被你特别的看顾，特别的医治，特别的释放和特别的装备，让主你的权柄 能够运行在每一个信徒身上，还有你的爱能够真正的释放在每一个灵魂。感谢主，你会使到你的精兵，末世的精兵被兴起来。主，今天求你的圣灵来跟每一个人说话，打开每一个心来听你的话。求主你油膏在我身上，在我的口，让所讲的，让我们所分享的，都能够真正的在每一个心里面做奇妙深入的工作。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在1981年的时候结了婚，我就继续在怡保一个很出名的医院，它的名字也非常的美，叫做幸福医院。你们谁没有听过这个医院？全部有听过。这个医院是很出名的啊，因为这间医院呢是专门给精神病人住的地方，而且每一个病人通常至少住3个月，甚至住6个月，甚至住1年，甚至是永久居民，还有一些是吸毒的，吸毒的至少呢要住1个月，有些住更久。那么还有一种病人专门是很暴力的，杀过人的，这些在里面呢会住很久很久的。你们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人叫波达庆啊，我在那边做工的时候他就在里面了，他杀了人，后来当然是死刑的了。那个时候呢我就问神为什么来到这个医院呢，主呢就告诉我他要教导我关于这方面的真理，单靠药呢是不能够医治，一定要靠他的爱。神告诉我只有他的爱才能够医治这些人，当然他的爱也包括他的话，所以他的爱和他的话并行就能够真正医治这些人。感谢神，后来跟我太太结婚后，经过了他的医治，他的释放，神奇妙的工作和教导，那么我们呢就开始这些很奇妙的医治和释放，叫做内心医治和释放。那么神呢带领我们去为很多人祷告，也开始去很多教会讲道。那么当我们跟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呢，神都教导我们新的东西，神让我们遇到不同的邪灵，他们的那种工作，他们的那种邪的那种方法，怎么样来捆绑，怎么样折磨人，然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邪灵赶走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侍奉呢是 on the job training， 就是说我们侍奉神，神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，不需要去神学院。当然我没有反对神学院呢， 好，如果去神学院学习，应该的。因为我们曾经祷告神，神，我们要去神学院被装备，然后我们才开始做牧羊，做全时间的服事。但是神给我们的答案是，你们呢是当你服事，我的灵教导你们。所以我们选择顺服神呐。现在呢，感谢赞美神呢，神也给我们开了门，在圣经学院教书了。虽然没有去圣经学院，但是现在神用我们去教圣经学院，所以这个是神奇妙的方法。那么一路来，在这个侍奉方面，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发生。我们看到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求。1988年，当我全时间的时候，神呢就叫我把我的药房，那时候我在枝港了啊，开一个药房，他叫我把我的药房免费的送给一个基督徒医生。他说，你在天上开腹口，在天上的腹口没有贼来偷，没有人去挖洞啊，偷你的钱，没有那些虫来住。然后神又说，我要你把你的车免费的送给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是马六甲的牧师，他在医院里面生孩子，在我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的时候，就是等于双喜临门了，孩子来了，又一辆车来了。所以神说要凭信心信靠他，所以我的信心生活在经济方面是这样子开始。当然这方面也使我在属灵其他方面也学习以信心来信靠神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1995年就开始计划建这个喜乐之家，1999就建好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信靠神，神给我们差不多整百万来建立这个喜乐之家，不是幼儿园的，不是小孩子的，是专门帮助这些精神有问题的。那么我们也收留了一群人，帮助他们都有很好的果效。不过现在呢就暂时停了，尤其是我遇到这个意外以后啊，就没有啊继续的帮助这些人目前。所以感谢神，一切都很奇妙，一切都在神的那种看顾下很顺利的运行。那么我的儿子呢已经毕业做了医生，我的媳妇也是个医生，现在我一个孙子，我两个女儿呢就去到美国读书，我还没回来。所以神是很奇妙的，祝福我，看顾我，从来没有忧虑，没有什么惧怕。所以这次就是去年2014这件事情的发生，绝对没有在我的想象中，而我也完全没有记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。 四月，去年四月二十八号那一天，我已经预备好二十九号要跟我太太坐飞机去美国，参加我的两个女儿的大学的毕业典礼。他们那间大学是基督的大学，那个大学的校长呢，就从我两个女儿那边知道我是一个医生，也是一个牧师。而我两个女儿她成绩也非常的好，全班里面是最好的，所以这个校长呢就特别的邀请我和我太太去参加那个毕业典礼，然后给我这个荣幸的去读一篇经文。在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，他们有读一篇圣经的经文，所以我也很高兴啊，正预备好，什么都预备好，行李全部预备好，那么第二天呢就是要坐飞机去美国了。坐飞机呢是28个小时，是很长很长的旅程。在那天我就要把我的喜乐之家那个草地呢割到干净一点，因为我去，我太太去是一个月，一个月如果你把那个草地留住没有去打理的话，一个月回来呢都变成荒巴了。所以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也很关心喜乐之家，他得空就来拔草，得空就来帮忙。但是呢，在我要去美国的时候，他呢就中风，头脑有一部分呢脑充血，很严重，82岁。我们呢就特别向神祷告，祷告神啊，你让我母亲一个月里面完全好完，能够正常的走路，能够正常的生活。医生就说他的脑充血很厉害，其中一粒眼睛看不到了，那么他的身体会半身不遂，不能够完全复原，也不可以开手术。所以我们就最后呢为他祷告，感谢赞美神，主真的是听我们的祷告，在一个月里面除了一些物理治疗，他在一个月里面就完全能够做一切的事情，能够走路，能够自己煮东西吃。所以我们呢都非常的感谢神，因为如果他没有完全复原，我们去美国这一个月也不能够成就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真的是神迹的好了，所以我们很肯定，神肯定的是要我们去美国来见我的两个女儿。但是就在那一天，第二天就要飞了，我呢就 开始去处理一下那些散播的那些草。当我用一个锄头来锄那些草，开一条小路，让我能够用那个割草机来把那个山坡上面下面都割掉那些草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后来很多爱我的这些信徒呢都有这个疑问，哦，李医生这么爱主，一直的侍奉神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？我的太太就告诉他们，没有答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在很多时候，有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没有肯定的答案。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在我分享的这个见证里面，里面是有一些答案，啊，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。那天是下午一点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所有我知道的都是我的太太跟我讲的，我自己全部不记得。所以从他口中我知道什么事发生。他说很可能我在那个山坡上工作的时候，突然间呢整个人呢跌下去。这个山坡是有一座墙八尺高，那么底下呢是一条龙沟，是干的没有水的，然后那个龙沟过一点就有另外一座建筑，所以有个墙在那边，所以他跟我讲我遭受到的创伤，遭受到的这伤口是怎么样的。他说医生检验了以后 X 光照了以后，我的左边旁边的这个肋骨断了六只，就是说我这样子跌下去的时候，我左边的肋骨又很有力的串到那个龙沟，然后就断了六只，然后其中一部分串到那个龙沟的是我的这个左边的肩膀，但这个串下去之后，我那个关节也脆了。但是很奇妙，这些伤口没有给我任何问题，我的肺呢没有穿洞，如果我的肺穿洞就非常糟糕了啊！我的这个关节呢还是可以自由的运行，也没有什么痛。这个的确是神特别的祝福我，医治我，不然的话那边也是使我遭受到很大的痛苦了。但是真正严重的受伤的地方是我左边右边的这个头。现在如果你可以看一点，这边还有一个凹进去一点点，我已经补了了，现在啊，在这边。那么我这个头就碰到那个墙壁，碰到那个墙壁， 我的左边就碰到那个沟渠，而这个碰到墙壁呢，那道力量啊，很可能是厉害过我的这个肋骨，穿在那个龙沟。所以他们跟我照特别的 X 光，发觉到我的头脑有一个小伤口，里面有那种大头针这么大的一滴积血。所以起初那些医生就觉得可能不是大件事了，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讨论我怎么样整个人昏迷呢？是不是这个头脑的关系，还是心脏病啊，或者其他的病？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研究。最后我的儿子就把我送到他工作的这个医院，同上医院。那边他们有那些专科医生，在这个头脑，不是头脑，他是心脏方面专科，就跟我进一步的检验，然后就说你爸爸的这个心脏呢是没有问题，所以他的昏倒不是心脏的问题，不是因为心脏病而昏倒。所以他们就进一步检查头了。当他们照那个特别的 X 光，他们就大吃一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发觉到本来只是好像大头针那么大的那个积血，现在一个小时过后，这团积血现在已经是乒乓球这么大了，就是说我的那些血啦，不能够凝结，一直的在那边不断的扩张。所以医生就对我的儿子我太太说，相信啊，你的爸爸没有希望了，太迟了，他的血流的这么快，积到这么快，即使是送到那个医院去动脑手术也来不及。感谢赞美神，我相信在我孩子的生命中，我曾经他小小我就教导他信心，教导他怎么信靠神，大概这个时候就派用场了。医生对他说没有希望了，但是他却说我绝对不放弃啊，那个是我的儿子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感谢主，他有这样的信心。然后他就打电话给在关丹有一群是脑科专科，他以前毕业了在那边做实习医生，跟这群医生呢很熟。所以这群医生一听到我的情况，他们呢就非常乐意的来帮助我，愿意接受我进入他们的医院，然后动那个脑部手术。然后呢就用一个私人的这个救护车，我的太太坐在救护车里面，我的儿子就驾他的车在后面跟，驾得非常快，差不多三个小时 就到了关丹医院。所以弄到那个时候是早上一点半，我是中午一点跌倒，现在弄到早上一点半，十个钟头了。你看这段时间呢是十二个小时，所以为什么他们说没有希望呢？因为时间拉这么久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他们呢就把我带到那个手术室，然后他们发觉到我的小血板太低了，不可以动手术。 blood platelet 这个小血板太低了，动手术很危险，所以他们呢就紧急的为我输进这个小血板四包，输到一半呢就赶快去动手术，不然的话太迟了。所以八个小时我整个人呢就已经昏迷了很久了。八个小时过后我就进了这个附加这个ICU。 那么在里面我整个人呢就是心思意念方面呢还是很混乱。我所记得的那句话就是要去 US， Go US， 其他的全部完了。我不认识我的太太，也不知道主耶稣是谁。喜乐之家我背很多经文，也跟着那些我帮助那人整天背经文，背得很熟了，我全部忘了。其中一首歌我最喜欢的就是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， 也忘记了。哇，但是我的心呢非常的伤心，我的心呢又很忧愁，真的我什么都记不得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了。然后呢我的太太就祷告主怎么样来帮助我。主说他的这个伤口方面就是头部的伤口，你去油膏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。所以我的儿子就拿了一只不能倒大的大概 中型的那个橄榄油，他们祷告按手油膏那个橄榄油就倒在我的头上，他们就说我的伤口呢就很快的好了，那些肿啊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神的医治啊，神的油膏啊，帮助到我。然后呢，我这边的这个肋骨啊，是有一大片的这个黑青啦啊。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神叫他擦另外一种油，青色的叫做 St. Luke's Oil， St. Luke's Oil。 所以可能是有多少关系啊，跟我们的圣经的神六，不知道是不是。总之 他就祷告了，我有查查查，就好像很快帮助那个医治。我没有经历到什么疼痛，倒是那些针啊，打在我血管里面的很痛，因为可能我的那个肺炎啊，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给我这个维生素 ，OK， antibiotic 很强的，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或者十天这个时间呢，来产生完全的效果。所以这些针打进去很痛很痛的，但是只有人呢，没有其他的方法啊。那么我的那个小血板，他们又跟我再验一下，验了回来，那些医生说你的小血板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本来是90千，现在是230千，已经是正常了。所以那些医生就说他已经好了了，小血管正常了。他又看到我什么都可以做，很自由的走，自由的讲话，只是当然有时我不能够讲得对了，有些已经困乱了啊，乱了，但是还是能够沟通。所以他说我们呢可以让他回家，所以我们让他出院，那个是第9天。所以你看奇妙不奇妙，第9天我就穿着医院的衣服回家了。在神是那边奇妙，神呢一直的在那边照顾我，虽然当时不知道什么事发生，但是真的是看到神无微不至，我什么事发生他都是在我的左右，我相信他的天使也是围绕着我。所以感谢主，回来了我就发觉到我对主的话已经忘记了，我对敬拜赞美神也不会做了，也不会唱歌了。祷告，简单的祷告是可以，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好像一个婴孩，慢慢的从头学习。所以圣经的话呢，我就拿了一本簿子，我就翻开圣经，一张一张的写，每天花几个钟头一张一张的写。神的话对我来说很宝贵，这个我没有忘记，我知道很宝贵，所以我就一直的写写写写，好像把这些经文呢重新的放回去了。然后神告诉我靠你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，这个是神教我的功课，但是依靠他凡事都能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方法呢，神让我 谦卑在他面前，靠我什么都不能够做，但是靠你，完全的信靠你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的太太在那个时候就各方面一直的照顾我，我就问主，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个意外？我的太太也有祷告主，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？虽然有时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如果神肯给我们答案，那个是最好，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呢，我的记忆呢就开始回想这件事还没有发生的几个月，神就让我记起那段时期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我和我太太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没有大问题，我们结婚了30多年，在主的爱里面70乘7次无条件的饶恕啊，那么以神的爱无条件的彼此相爱，这些在夫妻关系呢是很重要，我们照着这些话做，夫妻的关系呢是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呢都照着这个方法培养我们的感情，然后在侍奉上能够彼此的合作。但是有时呢我们的这个老我生命啊，在感情方面思想上有时呢还会借助，许多时候是撒旦的攻击，撒旦的那种邪灵的干扰，这个老我方面的这些有时就会来伤害，拉倒这个关系。所以有时呢我就觉得我的太太有时她做什么事情呢，她总是觉得她对，而对我的意见呢她有时呢好像不大尊敬，所以有时呢我就会有点失望，有点灰心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信了主耶稣的人灰心失望啊就是邪灵的攻击，不要接受，不要让失望灰心在你的心里面有任何的地位。所以有一次我就对他说，不只是一次，也是2、3次，我说我看神呢是要我做丈夫做头，那么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，那么神的权柄就能够运行在我们的家和侍奉，那么神的爱就能够建立起来，没有留地步给撒旦，这个是真的，真的啊，这个没有错。我说，但是现在呢，有时我倒觉得你做头了，我不做头了，啊， 我又讲 这句话。你看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在属灵方面呢，这句话呢是非常危险。因为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是拒绝了神安立我做头的这个权柄，我不要施行这个权柄，我不要接受神安立我成为的那个头在这个家里面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权柄不能够行出来。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我在允许他没有被神安立成为头的，现在我让他做头。那么这个头呢，就不是神安立的，而是另外一个权柄。这另外一个权柄是撒旦。你看，在这个世界有阿哈王的邪灵，阿哈王的邪灵是那个做头的，做丈夫做头的变成软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耶西别的灵就会起来，就会去做头，结果会造成很多这些邪灵偶像这些来掌权，就会破坏神的权柄，破坏神的爱，破坏神所安立的那种 order， 那种次序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God of order， 就是他有他的权柄来定下这些次序，而撒旦就来破坏这个次序，直到混乱兴起来 ，the spirit of confusion。所以撒旦就是做这种工作。所以呢，神就提醒我，因为我没有站稳神给我的那个权柄和那个岗位，所以呢，我就打开门，直到这个邪灵来毁灭我。这次你看，我没有失去生命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加上我的太太、我的儿子的那种祷告和帮助。因为当他接到这样同样的道理的时候，他本身也向神认罪，他本身也向神祷告，结果神就很快的把我医治好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到的功课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不再讲这样的话了。现在呢，我要很肯定的讲神的话。 Amen。 这个也是所有信徒要学习到的，非常重要。你要建立神掌权的婚姻，神掌权的家庭，神掌权的侍奉，神掌权的教会，你一定要建立神的次序，不可以把神安立的指定的次序毁掉。那么你又开大门给撒旦进来建立他的次序，他的次序就是混乱。 OK，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感谢主，在我这段时间，现在已经是超过一年了， 在新年，华人新年二月的时候，我就倒回去关丹医院，就把这个大洞补好了。然后这个大洞呢，以前的医生呢是把本来拿出来的那块颅头颅啊，那个骨啊，又放回去了。所以一路来他们是这样子做，但是他们却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发觉到那个头颅会使到细菌侵犯，所以细菌会侵犯会感染，这件事发生，整个头脑就发炎，整个头脑就会给细菌感染。如果是这种情况下，你会脑膜炎或者是脑里面发炎，所以整个人会不能够操作，所有的器官都会受影响，尤其在思想方面就会变成白痴这样了。所以他们就很久没有用这个方法来补回那个洞。另外一个方法呢，他们是用 acrylic， 那个好像是粘土这样的，我本身没有见过。那个呢就可以把这个形状呢磨成好像头颅这样，但是也是会有细菌感染的。当他把我的这个头颅打开，他们最后决定用这个特别的金属，这个中文是翻译成钛，应该钛啊 ，titanium 啊，英文是 titanium。这个金属呢是很贵重的，那么这种金属呢相当坚韧，是不容易打破的。所以他们就放了一块在我这边，然后就有几个螺丝锁住它，不会拿出来的，就是永远在那边。而这个螺丝呢倒是给我一些痛苦啊，大概是不懂是太松啊还是什么，其中是一颗一直的在那边刺激我的神经线，我的皮下的那个神经线，所以是我的手呢这样子摸上去就会突然间很力的那种疼痛啊。不过过后又没有了，所以呢又照X光又去看那个医生，最后他是说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做什么，不然的话又要再开刀，又要什么，非常非常的麻烦。我祷告祷告祷告，现在这个已经可以说好了 98% 了啊，很少有那个问题，感谢主、yeah. 我相信 100% 会好了。所以神呢就是这么奇妙，我在这件事情上学习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所以呢我可以用一点点时间，虽然不是很多，来分享一下我所经过的这种非常痛苦的经历。 是一种艰难的磨练，是一种苦难。为什么神会让信徒经历这种磨练，这种苦难？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信靠神？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？我可以跟大家说，神呢，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我们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，其中一个果子是会使到其他的果子都能够丰盛的产生。这个果子如果没有的话，其他的果子就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产生。你知道这个果子是什么呢？你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十三，有那个九重的果子 ，OK， 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看，我还记得这些已经回来了，感谢神。这九种果子都是神在我们新生命里面要帮助我们结出来丰盛。耶稣来到你的心就是要看这些果子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其中最重要的果子，这个果子如果你有，你就会使到其他的果子在你生命中会丰盛。这个果子就是忍耐，忍耐是最重要的果子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忍耐，你结不出爱。喜乐，如果你没有忍耐，你的喜乐结不出来，你会一直的生气，一直的失望，一直的灰心，一直的不满，哪里会有喜乐？平安，如果你没有忍耐，你就绝对没有办法有平安。所以总之，忍耐这个果子是在艰难磨练苦难这种情况下生长直到成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让我们信徒神的儿女经过这些磨练，这些艰难的日子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忍耐的果子能够结出来，而从这个忍耐的果子，我们就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。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看到的。所以在这一年多里面，我结的果子，而且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、很值得的果子，就是忍耐。上帝当然用很多方法来医治我， 当我内心受到创伤，当我内心有时有失望和灰心，上帝呢就用很特别的方法，简单的方法来医治我。有一天有一个才九岁的孩子，问九岁还七岁，上帝给他一个梦，主耶稣给他一个梦，他梦到我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，他从梦那边起来，自己也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就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我太太，告诉我太太为什么都得了一直哭。然后呢我就接他的电话，他说我看到你一直哭，我也在那边一直哭。我当他这样子讲了，我整个人真的一直哭一直哭。神借助这个小孩子，他的那种是一种代祷，是一种他是为我祷告的，神用他这样子来为我代祷，那么来除去我那种失望那种灰心，神用这个方法。然后另外一个他有精神病的人，我们曾经帮助过他，他听到我的情况也特别来拜访，就在我的喜乐之家那边，他拿了一支吉他，就在圣灵带领下就弹了这首歌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， 耶稣爱我万不错，耶稣爱我忘不住。你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啊，在我服侍帮助人的时候我时常唱这首歌，圣灵呢时常油膏这首歌，然后我就唱出来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哭了。为什么？神的爱那个油膏呢就充满整个地方，有时是唱给其中一个正为那根祷告，这首歌一发出来呢，这个人呢就哭得很厉害，神的医治就这样子成就了。所以这首歌我非常珍惜的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但是我不会唱，我经过那个意外不会唱那首歌，我心里很伤心，神知道我的心很伤心，所以就由这个弟兄用吉他，耶稣爱我我不错，因有神书告诉我啊，唱主敢强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神书上告诉我。这首歌我一听呢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神把里面的那种创伤、那种失望、各种各样那种迷茫啊，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很多我不明白啊，很迷茫啊。但是这一切由神的爱，就这样子完全的冲走了。感谢主 ，Amen。你要归给主。 所以神就是那么奇妙啊。那么如果你遇到这些，你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处理呢？我这边简单的讲一讲 ，OK？ 从我这些经历，我学习到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你要知道这些灾难在神那方面来说，他是掌权，他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站在他的地位掌权。所以当有这些灾难发生在你身上，神还是掌权。OK， 这个是很重要。然后呢，当他看到你有这些灾难，他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，不是在那边要处罚你，他是来检查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有许多时候不够坚强，有许多时候有很多这些救生命的东西在干扰，所以他在检查你的心，他要使到你的心坚定，而能够真正的让他陶造你，最后能够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。所以当你有这个基本的看见，那么你就会让神借助这个灾难呢，来真正的在你的心里面做这些圣洁的工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种灾难中，如果我们开始灰心，开始失望，我们开始退缩，我们开始要放弃，在箴言24章第10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来面对这些灾难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的力量很小，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很小，这个是你和我必须看到。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，遇到这些磨练，遇到这些病痛，遇到这些意外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？是不是灰心？是不是失望？是不是埋怨？是不是要放弃？是不是要自杀？是不是要把整个生命抛弃？如果是有这样，箴言24章14节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想法和态度就证明我们的心那个力量是很微小。 OK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要做到底下几点。第一，你要宣告耶和华是你的力量，你自己没有力量，所以你现在宣告耶和华是你的力量。 诗篇第十八章第一到第三节，我没有时间念这些给你们听，所以只是讲一下。当你在那边宣告耶和华是你的力量，那么你就要来寻求他的面，花时间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。诗篇115第四节，寻求他的面。寻求他的面的时候，就是来敬拜，来祷告，然后思考神的话。第三个步骤，思考神的话，你的心里面，你的意念上，让神的话来充满，然后你的口呢，就承认神的话。我在这一年里面，我时常都有这样子做，要思考神的话，要寻求神的话，这些是非常重要。诗篇十九第十四节，还有另外一点，要时时以方言敬拜、祷告和赞美。你会讲方言，受圣灵的洗，讲方言，你要时时用方言敬拜、赞美，建立神的能力。我们灵里面的能力是这样子建起来的，用方言，就是圣灵给你那种话语，来一直的敬拜，一直的赞美神。诗篇，我看这个我们有翻开看一看，诗篇第八章第二节， Psalm 8:2， 诗篇第八章第二节，你看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的灵与圣灵联系在一起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是要活出那个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的力量是圣灵那边来的，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给我们这个方言这个恩赐，就是使到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变成刚强，有圣灵的那种刚强和能力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八章第二节，因你因地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有去圣经做一些查考，婴孩和赤奶的口，一个婴孩他刚会只会吃奶的那个孩子，他们是怎么样讲话呢？我看我的孙子啊，现在他还不会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讲，还不会，爸妈还讲一下啦。起初在一年里面呢，他什么都不会讲了，都是一啊哦啊，对我们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但是对一个孩子，他一啊啊，他其实有一个信息，他有一些东西要表达出来，是不是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上帝给我们这个方言的恩赐， 我们就像婴孩和趁奶的孩子，在那边咿呀咿呀，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有时好像不是一种言语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好像小孩子在那边咿呀呀的这些言语所发出的这种言语，是在歌颂我们的神，在讲天国的奥妙。这些话语发出来，对神来说是很完美的赞美 ，perfect praise。Perfect praise 就是最完美的一种赞美。当你这样子发出去，就释放了神的同在，释放了神的能力，使到这些地人完全的不能够表现他们的阴谋，表现他们的这些计划，不能够完成他们的阴谋。我们在释放神的能力。所以当你遇到低沉的时候，遇到忧郁的时候，遇到失望灰心的时候，非常重要，就好像诗篇第八章第二节那边所讲的，你呢就要用方言来赞美，方言来敬拜神，释放在灵界里面，就是使到这些仇敌呢闭口，使到这些仇敌呢不能够释放他们的那些污秽，他们那些各种各样的阴谋。这个就是非常有能力的方法，如何得胜。 OK OK，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，我们要做到的。还有一些其他经文讲到这些的啊，有请。然后诗篇110第二节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尤其是有一支的敬拜神，在方言祷告敬拜里面，在灵里面亲近神，在那种情况下，诗篇110第二节有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这边这句话呢，如果你读第一节的话，你知道是预言主耶稣啦，主耶稣。但是我们信靠了耶稣的，我们与主耶稣同掌权，所以那锡安伸出能力的杖，就是权柄，神的权柄。OK， 耶稣用神的权柄，使到他在仇敌中掌权。所以当我这样子从锡安那边拿到神的话，就是神的杖，然后呢我释放出来，我就是在我的仇敌中掌权。 明白吗？就是说我与主耶稣同掌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遇到这些困难，遇到这些创伤，遇到这些危险，遇到这些病痛的折磨，你要照做这些原则，每天的运行在其中。OK， 先向神认罪，然后呢，就要在灵里面做这几点。OK， 来宣告耶和华是你的生命，是你的力量，寻求他的面，然后神的话以不断的思考，不断的宣告，然后时时每天花时间翻原来祷告敬拜，翻原一直祷告敬拜，释放灵里面的这些能力，然后从中从神那边得到这个话语，这些能力的杖，诗篇110第二节，能力的杖就是权柄，那么在你的仇敌当中掌权，这个就是你有能力呢，把所有的仇敌击退，把那个病痛击退，把那个撒旦的邪术击退，把各种各样的这些消极的心思意念击退，把失望非心击退，把自杀的念头击退，各种各样这些攻击全部可以击退，那么你就能够与基督同掌权，在这些仇敌当中你掌权。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，你发觉到你的生命呢，就会进入那种非常奇妙的那种经历，与神有奇妙的经历。然后，当你在这个世界上，神会让神迹奇事随从你。神说：“我要你做更大的事。”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地基督的这些制度呢，越来越猖狂，很多这些灾难、征战等等、天灾这些等等，都要完全的来侵犯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已经信了主耶稣的，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种武器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，虽然经过各种的磨练，经过各种各样的重伤，经各种各样的误会，经过各种各样的伤害，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，就是使到你能够真正的整个人被神改变，使到你能够知道如何借出这种忍耐的果子，然后以这个忍耐的果子，你就能够在灵里面真正的与神同掌权。如果你没有忍耐的果子，你发觉到很多事情你没有耐心，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坚持下去，那么最后就是失败了。 OK， 建立神的教会也是这样，很多忍耐，很多坚持，你自己的家庭婚姻方面，家庭方面很多的坚持，很多的忍耐，所以各种各样我们要成就的，一定要 有这些果子。OK， 所以神在我生命中现在建立这些忍耐的果子。那么神呢，给我这个意象，就是他有更大的事要我去成就。神也提醒我关于这个老鹰返老还童的故事。老鹰本来的寿命是40年，如果它经过这些改造，它的爪变成新的，它的脚变成新的，它的翅膀变成新的一副，它可以活到70岁。所以神呢跟我讲这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62岁。我说神啊，我相信我能够活到120岁，来成就你给我的这些使命。所以现在你让我经过这个磨练，经过完全的改变，我的老我完全的除去，这个新生命建立起来。我说就等于这个老鹰本来是活到40岁，现在活到70岁。所以神啊，我相信本来我活到62岁本来是等于没有机会再活了，但是神你给回我这个命，不是以前的旧的命，是新的命。所以神，我深深的相信你会使我活到120岁，而且会成就你那极大的计划。所以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信心，我们要紧紧的抓住。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信心，我们要宣告。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信心，我们要活出来。这个新生命是永生的生命，没有死亡在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活在永生里面，我们可以不需要经过死亡。我们当中有一些会活到那一天，主耶稣再来那一天，主耶稣再来那一天，就是在地基督的那个时期，他是要来提升信徒。这一般信徒如果还活到主耶稣，不是主耶稣，地基督要来掌权，那么主耶稣来要提升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会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见，整个身体会改变，我们就不需要面对死亡，我们有一个永远不死的身体。你看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有经历这个，你就不需要有死亡，你这个生命是永远长存。所以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神给我们的托付，给我们的使命需要我们活到120岁，对神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在圣经里面有些他们就是没有经过死亡，而以利亚就是这样子上去天上，还有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以诺也是这样子上去天上，没有经历死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神有很多很多特别的使命，你来把你的整个生命献给主，让主来充满你， 带领你，磨练你，改变你，最后呢，你就会活出那超自然的生命。上帝如果要你去英国传福音，很多逼迫，很多凶煞，上帝的圣灵就把你带去英国，一秒钟，你做了那些神迹奇事，又回来了，一秒钟，不需要坐飞机。这种神迹也会发生，曾经发生过很多次，现在还是会发生，而且更大的发生，因为我们在末世，末世的末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谁，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所以希望呢，经过这短短的分享，你会思考用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关于我们的上帝的事，你思考，你让你的想象力扩张一点，那么你就能够更加认识你的上帝是怎么样的神。 OK， 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我们呢不会给这些世界上的灾难这些东西吓到，或者是非常的担心，我们呢反而会看到神的那种奇妙，神的伟大，神的荣耀，才让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一点。OK，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，现在我们来祷告，大家站起来。OK， 我们来到。